相对湿度76%。鸟之歌， 小小海岛这边是乐园，天空的小鸟说心愿，不管哪远，要战胜困倦，只有借到剩下又是用热望，用热爱将心锻炼，快乐似海风我在你身边， 开始我哋节目咧，我哋系一个大自然嘅地方啊，好多只雀仔啊，鸟之歌 ，Agnes Chan 陈美玲同我哋唱。早晨时间接近5:13啊，星期二嘅天气咧就系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逐渐缓和啊。此外，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有一股冬季季候风咧会喺晚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下午会大致天晴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概22度，会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早上起身听下雀仔声，仿佛是置身于大自然，感觉很舒服。天气预测展望明天会是转凉，本周后期留意了逐步转冷，星期五的时候早上市区的气温又来了，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啊。 希望にあふれ生きる喜び幸せに満ちて愛の楽園すべての心が愛を分かち合う静かに耳傾けよう愛のこもり歌君誘い呼びかける愛のその夜明けに目覚め星と眠る安らかな暮らし誰の目にも愛の微笑み助け合う命みんなで分け合う幸せ豊かな実り争いのない世界愛のその子供たちは鳥のようには力合わせて明日の種をまく地球が生まれた頃の青い空と海鮮やかで美しい愛の空 先嘅就来自一位都系我嗰阵时入行冇耐嘅时候都好兴啲日本偶像歌手西城秀树都系我其中一个喜爱嘅歌手之一啊。刚才嘅系西城秀树嘅《爱之源》。清晨时间5:18，早晨。 夜到难何在意。北风我迎头再遇东荡于这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此次今天最多 生何妨从头开始，再意发疯，我迎头再遇，动荡如这海，盛在两岸形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宵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一曲成名啊，咁啊成名咗之后咧，咁啊都系咁上下，一路都系听到啊呢首歌，就系知道系李炳文。李炳文嘅歌咧就系《昨夜渡轮上》，咁都好啊，起码有一只歌系代表自己啊。呢首歌咧当年咧就系听闻话系由蔡枫华主唱嘅，本来咁因为即系写词嘅吓卡农啊，即系佢填词人卡农咧，就因为知道啊蔡枫华嗰时非常之忙碌啊，都灌录唔到呢只歌，不如揾另一个去即系试唱啊，得唔得？试唱了就是这个了，李炳文，于是乎就灌录了唱片，成为他的代表作啊。首歌受落证明，其实就首先是旋律动听先。原曲是来自国语的，是刘南溪的作品，邓丽君亦都将佢唱红。微风细雨， 微风吹着浮雨，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得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难顾虚名。 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原先听的有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咁刚刚是邓丽君的微风细雨，今日呢就冇嘅，咁是天晴同埋系都叫做干燥啦，虽然是湿度都有70%多。但是呢啲天气呢，秋冬嘅时候呢，即直情係冬天啊，都係比较干燥，你查啲润手霜呢都比较多啲。咁亦都留意一下天气啦，呢、这个礼拜尾呢又开始冻啦，大家留意。星期四嘅时候呢温度已经係11至16度。星期五六呢都係8度同埋9度之间。礼拜日都10度。咁只係叫做暖呢两日先啦。现时係17嘅，今日最高22度。就快到5:30新闻，新闻之前有呢一首歌。 I was as wrong as I could be to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I'll regret that move for as long as I'm living. Never gonna let you go. But now that I've come to see the light, all I wanna do is make things right. So just say the word.Tell me that I'm forgiven. You and me, we're gonna be better than we were before. Loved you then, but now I intend to open up and love you even more. This time you can be sure. Looking back now, it seems so clear. I had it all when you were here. Oh, you gave it all, and I took it for granted. But if there's some feeling left in you, some flicker of love that still shines through, let's talk it out. Let's talk about second chances. Wait and see, it's gone. Gonna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新增58,78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亦都系连续七日录得超过50,000宗病例，再多407名患者不治。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进入封锁状态。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话传染力更强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正是迅速传播，医院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民众如非必要，应该留在屋企。中小学星期二起改为网上教学。约翰逊又话，英国正是展开历来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工作，随着牛津和阿斯利康的疫苗到来，接种步伐正在加快。如果接种计划进展顺利，确诊和死亡个案回落，就有可能在下个月中旬开始解除封锁。在约翰逊发表讲话之前，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率先宣布在当地实施去年春季以来最严格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扣押一艘南韩运油轮，指运油轮使用的化学物品污染海洋，南韩外交部要求尽快放船。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的快艇星期一早上包围这艘运油轮，目前扣押在阿巴斯港。国营电视台引述外交部说，事件纯属技术问题，运油轮是因为污染问题而被带到岸边。南韩外交部表示，船上共有20名船员，分别来自南韩、印尼、越南和缅甸，正是了解运油轮被扣押的情况。船公司就否认运油轮有污染环境。南韩早前因应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冻结伊朗在南韩银行存放的70亿美元资产。美国佐治亚州今日举行选举，选出国会参议院最后两席，结果将会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总统特朗普和总统当选人拜登当地星期一先后到佐治亚州，为所属政党的候选人争取支持。佐治亚州过往一直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但是在去年的大选入面，民主党的拜登以大约12,000票之微击败特朗普。民调显示，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支持度不相伯仲。如果共和党在今次选举入面拿到一席，就可以保住参议院控制权。但是假若民主党全取两席，两党将会出现50-50的局面，有望出任副总统的何锦丽到时就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意味着民主党同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全面执政。回来本港，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2019年的周年报告显示，专员批准1,310宗执法机构的截取通讯书面申请，涉及相关截取和秘密监察行动被捕的人有316人，当中专员发现16宗违规或者异常事故，有执法人员因此要调离或者解除截取通讯的职务。专员相信违规个案主要是因为执法人员大意和不小心所致，又重申专员无权监察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执法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223点，跌3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0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16，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9，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942.46美元，卖出价是1943.2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礼拜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一觉醒来咧，又一日嘅开始啦。呢一日咧就系一月五号，农历咧就系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啊。咁啊，新嘅一年咧过咗几日啦。如果一啲即系写开支票嘅朋友咧，都记住个年份咧又要改翻。有时咧会一下大意吓，清醒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咧，有时有一日咧会好清醒，有时咧有啲嘢即系谂多嘢谂嘅时候咧，即系冇咁专心咧，你就会好容易写错啲即系如果写票嘅时候写错日子啊吓。咁咧留意翻啦吓，2021年。咁如果学生哥咧以前用翻学嘅时候写功课啊写手册就系会咁样啦，而家都系多数喺网上做啦。咁就同即系以往要写住日子嘅时间，可能就冇需要咁样咁记住吓。啊，讲起翻学真系都好渴望翻学嘅日子吓，但系而家咧就系呢、這个即系年头咧，暂时都唔敢奢望呢啲嘢。奢望嘅就系我哋个个都祈求要身体健康啦，好好做足呢个防疫嘅措施啦，系做好一个准备，期待住有一日。我成日都好似即系谂啦，啊，擘大眼咧起身，原来奇迹出现，咦，咩都冇晒咯，嗰啲什么病毒咧就走晒咯，烟消云散啦。啊，呢啲做戏桥段有，现实生活里边唔知会唔会有咧？希望大家都系，即系可能大家都系咁谂吓。早晨时间咧5:38啊，咁啊而家温度咧就17度，相对湿度22%。今日咧就星期二啦，我哋喺六点后咧就有崔兆汉博士咧就会继续讲下呢一个就系前列腺癌嘅问题。咁啊，讲埋呢两集咧就即系完结噶啦，讲嘢都差不多啦应该。咁然之后咧，我哋会转另一啲嘅话题。喺我哋人生里边咧，其实即系都。如果健健康康就最好啦，但好多时咧，你睇见身边嘅人啦，啲亲朋戚友啊等等咧，啊呢、這个又话有咩病，嗰、那个咩病，咁当然即系最理想嘅就能够健康啦，但系呢个可能系好多好多嘅因素，有啲系遗传啊，有啲或者系即系自己，如果你生活系唔检点啊，又乱咁食嘢啊，又烟又酒啊等等咧。都会系即系残害咗自己嘅身体，但有啲嘢咧啊，你见到有啲人咧，哇，佢生活好正常嘅，吓，但系唔知点解又有啲病啊咁样，呢、这个咧就系、是、有时系一个人生嘅无奈，生老病死咧系我哋必然嘅嘢，但我希望我哋即系喺呢个有生之年嘅时候，喺生活喺世上嘅时候，能够有一个健康嘅体魄，生活有质素咁样。但系当你冇得咁样嘅时候咧，都有啲人系仍然系见到佢好正面面对佢嘅人生嘅。咁啊，寻日晏昼嘅时候听到咧就系琴姐离世嘅消息啦。咁一路不断咧，当人吓咁上下嘅时候，去到咁上下岁数咧，似乎都系啦，要系即系有呢一日嘅来临啦。当然，不过人嘅特别系屋企人咧，梗系唔希望呢啲日子。 嘅嚟到，但系你始终都要面对啦。咁啊，琴姐咧就享受88岁啦。咁记得嗰阵时同琴姐咧真系有合作过做节目噶。咁以前喺同我冯伟棠嘅年代咧，就系朝朝早精神好嘅时候咧，我哋有一句有一个环节咧，叫做系闲话一句。咁咧就每一个礼拜系有半个钟头。啊，唔係好似十零分鐘好似，就同我琴姐一齊傾下偈嘅，咁啊就閒話一句咯，就係傾下琴姐嘅啲日常瑣事啊，佢喺呢個電影圈或者電視圈，佢嘅所見所聞啊，佢一啲嘅見解咁。咁琴姐係一個非常之慈祥嘅長者，即係同以前咧細個睇哇，做埋嗰啲西宮娘娘咧好惡毒嗰啲咧，啲眼一狰狞嘅时候咧，哇就有啲几惊嘅吓，佢真系做得好入戏，但系真人咧系完全两回事，系一个好慈祥、好客气嘅长者，又成日同我哋饮茶埋单嗰个咧，即系永远都系佢嘅。咁我哋就会记住琴姐嘅好处，但愿佢一路好走啦。咁啊，今朝早呢个时间咧，亦都想同大家一齐怀念下琴姐嘅呢个歌曲。估唔到佢同佢个老友记喺半年之内。一个走完，又继续另一个跟住去。琴姐同谭炳文合作嘅其中一首作品《纷飞燕》。 冲怎诉情无限？ 又怕情深一朝淡，有浪爱海翻。 空姐往事成梦幻， 希望世民永存在老家。 情何太暂转眼、啊。 真系最佳嘅拍档吓，彭炳文、李香琴嘅呢首《纷飞燕》。咁啊，琴姐咧佢就只有一个亲生女，但系佢咧就真系儿孙满堂。除咗自己亲嘅之外咧，好多嘅圈中人咧都系嗰啲契仔契女，就因为佢嘅人缘好啊。真正嘅契仔有万梓良啦、吕良伟、关谷英咁，翁美玲都系。而新嗰啲咧就系黄宗泽啊、陈法拉啊、李治廷啊，都系即系认佢做吓，即系契马咁样。咁而就琴姐咧佢拍嘅一套劇集啦，《溏心風暴》咧，裏邊飾演嗰個嫲嫲角色咧，就是、一個佳句出咗嚟啦嚇，唔使驚，嫲嫲喺大廳。不過喺即係講翻話一啲嘅舊事嘅時候咧，咁琴姐有啲嘢耿耿於懷嘅，就係佢嘅其中一個契女翁美玲啦。佢就係覺得話啊，即係以前諗起即係嗰晚就係翁美玲出事嘅時候咧，情緒不穩啊，喺度喊。咁事發前一晚咧一齊收工，琴姐就話啊送你翻屋企啦，但係對方就拒絕。點知咧就係當晚就發生事故啦嚇，翁美玲就開煤氣自盡，琴姐亦都因為咁而感到不安。唉，如果我堅持送佢翻去就好啦，悲劇就未必發生啦。揀嚟另一首歌咧，平時較少聽嘅。爱恨岭之恋， 从那天在爱恨岭见到你，相亲相爱时常在一起，花间相对上神气，梦里思念不忘记。 从那天在爱恨岭见到你，遍野下相思上离蝶双飞，怎知过得数月燕南飞，令我失望献情意。 残花飘飞，难尽诉身世之把爱荫寄， 难断情意，个爱昧心痴我。愿作色花事，了断我相思。 惭愧是败柳，又怕见过你。至于爱终身不配，心伤悲。 我知你身世复现愁思，万里不倦找寻觅。不分飞，两家对天发誓爱情痴，白发夫妻心情意。 呢一首叫做《爱恨岭之恋》啊，咁啊，琴姐咧，佢原名叫李瑞琴，粤剧界出身，早年喺澳门居住，自细就中意粤剧，14岁就踏足呢个粤剧舞台，就有二帮王之称嘅，咁啊，即系粤剧之中嘅第一女配角。咁咧，佢就话。佢當年咧就同阿關德興咧就喺新加坡演出粵劇嘅時候，後嚟咧關德興咧就先翻香港就拍電影，咁啊琴姐就把握機會就啊，你可唔可以介紹我入戲行拍電影咧？咁當時24歲嘅佢咧就以片酬300蚊，好耐之前喎，就係、是。 拍一套的处女作，就是黄飞鸿大闹花灯，饰演一个侍婢菊香。自此之后就加入了影坛，一路就拍好多套的电影。后来我们就见到东宫西宫大闹了好多套粤剧，是这样粤语片。东宫的就是余丽珍，西宫娘娘的就是琴姐。咁啊，琴姐咧就系都同过好多人合作。咁我揾翻一啲旧嘅歌曲咧，可以同大家去即系分享一下。呢一首咧就叫做即系今时唔同往日啊，即系讲佢系一个二奶嘅角色，就同呢一个男士咁一齐即系讲下倾下，即系哇，即系嗰啲家用啊，点点点啊，个男又好孤寒啊咁。呢个男咧就系梁醒波啦，梁醒波琴姐今时唔同往日。 阿肥啊！你应承买只靓钻石戒指俾我戴嗰个，我揾到啦！ 哎呀，你真系唔知世界艰难噶咯！ 吓，我唔觉得噃。 哎呀，今时唔同往日啊！ 有咩唔同啫？我唔理你，你睇下张报纸啊！ 使乜睇啊？ 呢粒幸运之星，品质超价值。世上难寻认真靓到极，豪华大方，呼吸引力，光彩晶莹闪力力，售价不高，啱啱100万，人人话抵买到极。 喂，钻石同地产卖咗永保值。我需则多，才地用之一二亿，想我攞出100万难极，唔系诈傻学太极。呢家阔佬不再乱冲乱食，人人悭妒忌。 哼，你话个送一粒九卡火钻石。原来是假艺戏极，古话做你二奶有使有得食，点知就是被你激。 哎呀，我点会激你呀、啊？你是我心肝命定啊！我一向最锡你噶嘛。 锡锡锡，我走回就系锡噶啦。应承过啲嘢都是假嘅。 哎呀！依家世界难，人人都话提倡节约，真系几百万嘅富翁都要公私轮迷，佢嗰啲太太都仲要亲身去买厕纸，咁你又搞到买成100万嘅钻石，浪费呀、啊！ 哼，人哋冇钱就话要悭啫，你咁多身家，花100万算系咩事啊？ 哎呀，都话咗。今时唔同往日咯， 点解会唔同啫？ 皮皮淡晒，我欠落借身债，令啊令到掉埋冚晒牌，旧时赚嘅完全都瓜清晒，今啊翻实。朋友排挨， 依家股市大涨，行情坏，你仲有大把地产物业唔愁买。 讲起啲物业个心实卖几百。间新屋无人租卖呀、啊，银行又完全停歇贷，兼追债，认真谷气，乜嘢都蚀晒咯。钻石以后就唔好卖呀、啊。你个文勤啊，都话咗今时唔同往日咯。仲有啊，从呢个月起家用开支 杀下五次。 喂，你有冇搞错啊？ 冇错。 写实的题材，梁醒波和李香琴合作的这一首叫做《今时不同往日》，接近六点钟了。另外一首《好比我们俩》，谭炳文和他合作了。 梦里有着两鸳鸯，又忧虑愁怅，又似蝴蝶双双，翩翩起舞情意长，更像那溪内游鱼，来回穿梭水中央。 绿柳树旁玉燕双飞， 好比我们俩，吱喳吱喳唱。星星 好比我们俩，

公立醫院服務量好大啦，咁運作都複雜，要啲時間去研究，同埋都未必話全部都一刀切式咁樣去處理嘅。特別要呢個照顧多啲，譬如睇我哋比較差嘅病人咧，嗰啲同事可能做檢測嗰個會係第一步最快做嘅。譬如一啲老人嘅外展服務啊，各方面類似嘅同事咧，我哋而家都盡量積極研究緊。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曾浩輝醫生，我知道2019冠狀病毒病嘅病徵可以好輕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2021年1月5日。农历是11月22日星期二的清晨上来四个台联播的，咁啊朝头早起身咧，大家可以有啲歌听下，有啲健康资讯可以知多啲。而家身体一定要好好吓，咁一阵间会有中医师崔博士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嘅心得噶。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朝头早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啦，下昼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会转凉，本周后期逐步转冷啦。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会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入一个新的年份啊，是第一次见他啊，就是星期二的嘉宾，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啊，大家都新年快乐，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踏入新嘅一年，2021年啊，一个新年嘅开始。都有好多希望啊！ 啊，我记得前冬至嗰日咧，我睇到网上流传咧有两句说话咧，几有智慧喎。 系 嗰日系冬至， 系 咁嗰句说话咧就咁讲嘅，佢话咧新冠冬至呢、這个冬就 D-O-N-T， 即系 do not， 系 攞咗人嘅音啦，食嘅音啦吓。 系啊系啊， 新冠冬至下款就系疫情快乐，這個、樂呢个乐咧。就是落嚟的落，落架的落。 啊，其实嗱都挺有智慧的。 是啊。 听落去呢都好正面，快乐好开心，但是就话亦都同时呢就最好佢快啲跌咗落去冇啦咁样。 是啦、啊、这个亦都系呢全世界人类嘅愿望嚟嘅。 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话啦，做节目都咁讲㗎。无论发生咩事，你可以控制嘅就系自己心情，我哋都系要正面去过吓、 啊。一定要。 好啦，咁踏入一个新嘅年份，我哋依然呢系继续讲返喺旧年咧就未完嘅话题啦，我哋呢个系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嘅前列腺病变系列嘅嘢吓， 冇错，已经系咧尾声嚟噶啦。我哋先讲金句先。 好，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一路咧讲紧咧就系前列腺癌啊，已经讲咗三集啦吓，今次都会继续嘅。而今日咧就会喺咩角度去讲咧吓？ 我哋咧就系从前列腺癌嘅治疗原则。 這個其實呢就是西醫的治療原則。 嗯、 當然我們不是說怎樣用藥很仔細地講臨床怎樣治療。我哋提出嘅治療嘅原則咧，只不過咧令到整個論述咧有佢嘅完整性啦，即 係 等大家咧都有啲了解咁解嘅啫。 咁嗰個治療嘅原則係點咧嚇？ 嗱，主要嘅原則係根據咧臨床分期啦，同埋咧驗血有一個叫 PSA 啦，前列腺特異抗原嗰個結果啦，同埋咧啲病理分級啊、患者嘅年齡同埋全身症狀等等因素咧嚟綜合考慮嘅。咁啊，選擇治療方案嘅一般咧就分為早期啦，呢、這個早期即係未擴散，局限咗喺前列腺，同、埋晚期即係轉移咗嘅前列腺癌啦。 嗯， 早期嘅定義咧就話腫瘤仍然局限喺前列腺，冇外周浸潤，即係話冇生到出去嘅。 嗯， 同埋咧冇轉移到淋巴結，或者甚至遠處轉移嘅。 係，咁佢一般嘅治療方法係咪都係做下化療嗰啲咁樣嚇？ 係啦，同其他嘅癌症治療都差唔多，有手術啦，有放射治療啦，有化療啦，仲有標靶治療啦，亦都有內分泌治療等等嘅。咁同時亦都可以考慮中醫藥配合嚟治療嘅。 嗯，咁其實即係前列腺增生咧，同呢個前列腺癌啊。那個治療有沒有分別的呢、 會有的，因為大多數前列腺增生，因為它不是癌症嘛，那些病人的症狀是比較輕的，很少說會影響到生活和睡眠的，一般就不需要特別的治療、 嗯、 就是會密切我們叫等待觀察，即一路就將它監察住，看著症狀如果加重了或者影響生活就要進一步處理了。 如果沒有症狀又怎麼看？ 冇症狀咧，我哋講緊係前列腺癌，通常咧可能去到 T 三期啊，都未必有明顯嘅症狀。T 三即係話腫瘤嘅組織已經突破咗個前列腺包膜嘅啦。 係 一般咧就睇患者嘅年齡嘅。假如咧預期壽命係低過十年，譬如話嗰啲70歲以上嗰啲長者啦，咁、可能咧當佢少過10年命咁樣。或者咧、那個病人自己唔願意接受治療嘅。因為怕有些併發症的副作用，這些都考慮可以接受一種叫警惕性的觀察隨訪、 什麼叫警惕性觀察隨訪、 其實就是說一路很謹慎很有警惕性地監察住個病情、期間呢就可以用一些中藥作為介入治療的，對於病人呢會有一定幫助、我們有等待觀察和警惕性觀察呢都是說主動監察前列腺癌它的病情的進展，發現腫瘤一直發展下去或者臨床症狀明顯的時候就給適當的治療給患者的。 是，那如果假設它是未到70歲的又怎樣 呢？是，就是說預期壽命是多過10年那些呢， 是， 那如果它的身體狀況是好的，沒有嚴重的心肺疾病，臨床分期在 T2 即是二期之內呢，呢期即係腫瘤仲限於前列腺內部嘅， 係 咁呢啲人咧就可以考慮做前列腺癌嘅根治切除手術啦。咁呢個咧就係治療局限性前列腺癌嘅最有效方法嚟嘅。嗱、如果佢真係有晚期轉移性嘅前列腺癌咧，就要用一啲所謂激素治療啦，因為你手術都冇用噶啦。呢、這個激素治療包括咧切咗睾丸等等啦，加下化療啊，亦都考慮咧局部性嘅放射治療啦，全身嘅核素治療等等，呢啲治療咧都有助緩解症狀同埋提高病人嘅生活質素嘅。 係嗱，成日都講啦，即係如果一經發現咧，就要及早治療嚇，或者你知道什麼蛛絲馬跡，咦似喎，咁啊快啲去揾醫生係幫手啊好啲，會唔會真係早發現？即係好翻嘅機會係大啦 嚇！這個絕對係啱嘅。 嗯， 仲有一點要強調嘅咧，就係、啲男士啦，50歲以後佢前列腺癌嘅發生率就會一路會高嘅啦嘛。咁大多數進展同埋惡化嘅程度咧，就係比較慢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其實因為其他疾病係過咗身之後咧，去做解剖， 哦， 然後先知道咧，原來係患前列腺癌嘅。 係， 外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報道的 了、 所以呢患前列腺癌病人呢是不需要過度恐懼和緊張，剛才說過他整輩子有前列腺癌都不知道， 分分鐘去到八九十歲咧做解剖先至發現嘅。 咁嗱，佢即係一路都唔知咪好地地咯， 係 即係你起碼即係冇嘢揞住嚇，唔會即係諗得多咗咁樣嚇。 但係咧，即係時時做檢查，同埋咧發現有症狀就一定要及早咧去睇醫生去求醫噶啦。 所以成日都話要預防啊，嚇有咩都係做咗預防呢個功夫咧就好啲啦， 同埋提高個警惕性係好嘅。 係啦，咁呢個前列腺癌嘅預防方法係點啦？ 我哋咧好重要咧，就係飲食方面咧要注意啦。之前幾集咧，林思維咧，阿營養師啊，已經介紹過有啲邊嘢應該食，有啲咩嘢唔應該食嘅嘢噶啦。咁、我都喺度咧，都重複簡單咧，撮要咁講一講啦。 好嘅，即係有時咧，我哋聽咗又唔好記得噶嘛，再一路重温多次啊。 當温習。 係啦， 應該食嘅嘢，飲食入邊咧要食較多嘅豆製品啦。有西啦、維生素 E 啦、新鮮蔬果啦，同埋番茄、紅素等等。咁食咗呢啲，可能就會降低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嘅。有研究顯示，長期食用或者飲用含有大豆蛋白質嘅食物或者飲料咧，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嘅發生率30%嘅。 係 嗱，每日食四份蔬果就可以降低30%-40%。每個星期食2-3次嘅十字花科嗰啲植物、菜啦，譬如芥蘭啊、白菜等等咧，亦都可以降低嗰個發生率嘅30%嘅喎。嗱，如果你每日食一個熟番茄，要加少量油，嗱，因為啲番茄紅素咧要煮熟嘅番茄咧先至釋放到出嚟，同埋咧佢係脂溶性，所以一定要咧有少量嘅油咧幫助佢吸收。如果唔係你食咗屙翻出嚟冇用嘅，亦都可以降低30%-40%嘅。另外咧，啲深海魚啊。或者深海魚油咧含有 omega 3啊 omega 3嘅脂肪酸，亦都有助抑制前列腺素同埋雄激素嘅生物活性，等佢唔會有咁大嘅刺激而產生前列腺癌嘅。 嗱呢啲就要多食噶啦，有邊啲係話唔好食啦 嚇？簡單啦，就避免多食嗰啲高脂肪、高乳製嘅製品啦嚇。咁呢啲要減少啦。 所以咧飲食就真係要好小心，所謂病從口入啊嘛，係咪？ 對嘅。 咁啊頭嗰兩點咧就係我哋要記住多食乜嘢，同埋唔食啲乜嘢。第三點係點咧？ 不外乎就係運動啦。係。雷博士成日提住噶啦，係咪啊？嗱，適量嘅運動原來可以降低30%-40%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噶噃。 咁所以嗱，大家記住啦，凡事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啊嚇。好，咁啊，听咗呢啲有关健康嘅资讯，有啲我哋需要谨记之后咧，又轻松一下先。通常系透过啲古仔咧，我哋啊对呢个病咧会更有加深嘅认识啊。今日有啲咩古仔分享？ 嗱，今日讲嘅就唔系古仔，不过咧就遇到几个字都系描述啲长者嘅，即系老人家嘅，都几有趣，所以咧提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啊。 我哋话全部啊，嗰更年期人士，不论男女都应该咧生活超过咗半个世纪嘅， 即系所谓大半世人啦，咁啊， 系啦，嗰大半世啊，开始踏入所谓晚年阶段啦，成为长者，即系老咗噶啦噃， 系 啊，咁我就头先讲睇咗几个形容长者嘅字咧。发觉咧，原来老人家都因应唔同嘅年龄咧，系分开几种噶喎。 咦，咁我好认识一下，好多朋友都面对呢个年老嘅阶段。哦，原来有几只字都系形容紧一啲老嘅不同嘅岁数咁样。 系啦，冇错。第一个咧就大家时时都听到啦，就系、是、老人家个老字下边一个日字或者一个子弱嘅弱字啦。 呢个奇啦，奇英个奇啦。 奇英个奇。系咁咧。是日定月呢，我哋諗住要搵阿钟志刚呢同我哋呢去拆解一下啦。咁呢个期字係讲緊60岁以上嘅长者。係最常见嘅相关字嚟嘅。我哋时时打开嘅电视或者听电台呢留意到哇有好多所谓奇英节目係咪啊就係、是、呢个奇啦。咁呢个奇呢相信係泛指过咗60岁嘅人士嚟嘅。 咁我大部分嘅朋友呢都应该识呢个字嘅。 冇错。咁第二个字呢又一个老字下面一个冬字嘅字字啦。 哦，老字系读咩咧？ 呢、這个咧就系叠聚个叠字啊。 系。 咁呢啲咧讲70岁以上嘅长者啦。 哦，系。 都少见噶咯。 系啊，字吓好。咁如果再年纪大啲嘅咧，譬如80岁嗰啲系用咩字啊？ 冇错，呢、這个老字下边咧毛啊，体毛嘅毛啊，嗰啲猫毛、狗毛嘅毛。 咁读咩音啊？ 呢个读毛字。 哦，家务嘅务， 家务嘅务，冇错啦，就讲紧80岁以上嘅长者噶啦。 系，哇，再老啲又 再老啲又有另一个字喎。吓，老字边一个句子个句啊。 哦，作句嗰句 系啦， 读咩音啊？ 呢、這个读个七八九个九字，数目字嗰个九字， 系、 哦、就九十岁以上嘅长者啦。 哦，咁啊容易啲记啦。 系啦， 嗱，奇英啦就大家熟啦，另外嗰三个等我重复一下先吓，即系七十岁以上即系读个跌吓，跌序嘅跌；八十岁以上咧读个务，家务个务；九十岁以上就读个九。呢啲字眼就比較少見嚇， 冇錯啦。 可能去到嗰啲歲數咧，你就會關心一下，會知嘅嚇。 嗱，為咗幫大家容易記咧， 嗯， 我又寫咗句順口溜啦。 好啊，好啊。 咁咧，雖然咧呢幾個字都係長者嘅代號，但係咧，我覺得，喂，如果我仲有呢幾個字應用，我人生路仲未走完嘅噃。 係啊，係，如果去到九啊歲嗬。 係啦，咁所以我就寫呢句順口溜咧， 係 同啲長者，包括埋我自己啊，打下氣。 咁點樣咧？ 雖雲老其蝶務九。人生还未到尽头。 哦，全部立晒啦，去到九十岁嗰啲字眼都讲咗，但系人生都仲有排行。 九十岁未完噶，只要咧你身体健康，咁你仲可以行出去咧晒下阳光噶噃。 系啦，即系阿崔博士咧，思维咧都好正面啊吓。 希望呢个系俾到大家有正能量，特别啲长者。 系啊， 我前几日喺一个电视台嘅节目嗰度睇到咧。那個節目好像叫 Walking in Americas 咁樣嘅、 嗯嗯 啊，行走美洲啦咁樣，就去到一個國家啊，尼加拉瓜。咁嗰個主持人咧，咁佢外國人嚟嘅，咁啊揾到一個尼加拉瓜好多島嘅，咁有一家人咧住喺一個島，成世都喺個島生活啦、 嗯嗯。 就訪問一個咧嗰、那個島嘅島主，九十幾歲，哇行出嚟咧。建石道咧，仲有幾件腹肌。 哦， 回憶翻佢五十幾年前喺個島生活嘅情況。 係 啊，點樣咧？就係嗰度有個湖圍住，有鯊魚添嘅淡水鯊魚。講起啲鯊魚點樣食人啊，咁樣哇，啲記性都唔知幾好，中氣十足。 係咪因為佢喺個島度居住啊？就唔係一個城市嗰度啦嘛。 係啦，好少出城市啦， 遠離咗煩囂，你冇咁多個煩惱啊。 係，我諗咁樣嘅生活，你一定長壽嘅。 嗱，好似佢咁啊，无妨啊，你健健康康啊嘛，仲 最紧要。 嗯，好啦，嗱，健健康康咧就系饮食嗰度都好紧要啦，有啲汤水帮补下都好嘅。咁啊，今日介绍咩汤水咧？ 叫做扶正益柳汤， 系 救一人量嘅。嗱，有咩材料咧？有黄芪即系北芪啦，同埋西洋参又叫花旗参，各15克；土茯苓同埋白花蛇舌草各30克，仲有三七即系田七5克。再讲一次。北芪、西洋参又叫花旗参啦，各15克；土茯苓同埋白花蛇舌草各30克；田七5克。 嗯，咁点样整法咧？ 嗱，洗净啲材料啦，六碗水左右，用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然之后咧煲多45分钟就掂噶啦。 系，咁嗰啲材料分别点样补法啊？ 嗱，北芪同埋西洋参咧都系补气药嚟嘅，北芪就偏温啦，我哋话佢固表止汗啊，利水消肿；西洋参就偏寒凉嘅。但是它可以益气养阴、消火生津。土茯苓咧就平性嘅，可以解毒除湿；而白花蛇舌草咧就寒凉嘅，可以清热解毒同埋利湿通淋啊。 嗯， 田七咧就散瘀止血，系温性嘅。 系 啊，同埋可以消肿定痛。 嗯， 夹埋晒咧，呢个汤水就功补兼施。可以利水消肿同埋散瘀止痛啦。 喂，呢个系咪就系针对男性噶？咁女性饮唔饮得咧？ 其实都可以饮得嘅、 嗯， 都系补下气啊，同埋咧去下湿啊，清下热咧，绝对系可以嘅。加埋化瘀， 系好 男女长者更加适合。 嗯，好啦，咁大家咧就系可以喺节目之后任何时间咧都上网重温翻呢一集啊，可以去我哋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香港电台一五台，下个礼拜我哋都仲系继续讲呢个前列腺癌噶吓， 终极篇啦， 系 最后一篇 喺呢个中医嘅角度啦，系嘛？ 冇错啦， 嗯，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二再见，崔博士，拜拜， 拜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轻轻神赏你有健康。一月六号新嘅一年，钱佩卿同雷博士讲运动十大好处。 最新嘅科研证明咗，恒常运动对我哋身体最少有十大嘅身心益处啊！譬如帮我哋控制体重啦，令我哋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心理方面可以帮我哋舒缓紧张嘅情绪。 详细情况留意星期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赏你》啦。 咁啊，而家温度咧就系17度，今日最高22度。多谢你收听今日清晨所理，听朝五点新闻啊，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运输署推出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电邮通知服务，俾已经订阅服务嘅登记车主知悉有人或者机构经查下车牌登记获得个人资料。如果登记车主怀疑证明书所在嘅个人资料被申请人滥用，可以联络个人资料私人专员公署或者报警。记协质疑措施无异于设立通风报讯机制，又话查核车牌登记是记者一贯查证手法，是发挥第四权监察社会的重要途径，促请政府在申报选项入面加入传媒报道的用途，并豁免这一类车辆查册的电邮通知安排。运输署强调，一直致力平衡公众查阅车辆登记册资料的需要，以及对登记车主私隐的保障。鉴于资料或者会被用为不法或者不当用途，署方推出通知服务。深圳十二港人案家属委托的两名维权律师卢思慧和任全牛，先后收到内地司法厅通知，计划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卢思慧认为处罚和深圳十二港人案有关，他说无怨无悔，强调恪尽职守，从未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纪律，形容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保留一切控告和投诉的权利。任全牛就批评当局处罚律师法庭上的言论是邪恶已极。委托卢思慧的家属说，卢思慧恰如其分，意见中肯，没有讲过国家半点坏话。委托任全牛的家属形容对方不畏强权，如果被吊销牌照是国民损失。英国伦敦一间法院裁定不会引渡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到美国，美国政府表明会上诉。法官说49岁的阿桑奇应该意识到泄露机密文件的后果，认为这些举措远超于记者的职责，但是考虑到阿桑奇的精神状况，认为如果将他引渡到美国并关押在严苛的监狱环境，阿桑奇很可能会自杀。 法院外的阿桑奇支持者知道结果之后欢呼庆祝。美国司法部对法院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对法官拒绝阿桑奇一方提出的案件出于政治动机的论点感到鼓舞。当局将会继续寻求引渡，代表律师说将会提出上诉。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扣押一艘南韩运油轮，说运油轮使用的化学物品污染海洋，南韩和美国都要求尽快放船。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的快艇星期一早上包围运油轮，目前扣押在阿巴斯港。国营电视台引述外交部说，事件纯属技术问题，运油轮是因为污染问题被带到岸边。南韩外交部表示，船上共有20名船员，正是了解被扣押的情况，船公司否认污染环境。美国国务院批评伊朗政权继续威胁波斯湾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企图勒索国际社会以减轻被制裁的压力。南韩早前因应美国制裁伊朗，冻结伊朗在南韩银行的70亿美元资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223点，跌3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0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4， 日元 103.14， 瑞士法郎 0.881， 加元 1.279， 人民币 6.463，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225， 澳元对美元 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942.22 美元，卖出价是 1942.9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转凉，今个礼拜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2%。